共荣。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一首很熟悉的经典老歌啊，我说的熟悉呢，可能是对于一定年龄段的朋友来说，比如说更年轻的朋友，90后可能对于这首歌曲来说会觉得有些陌生。对的，很多的老歌其实都带有时间的烙印。这是汪明荃为香港同名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歌，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而在前不久央视的朗读者当中，汪明荃和爱人罗家英的出现也让大家是非常的惊喜啊。他们在一起呢朗读了一篇冯骥才的散文《老夫老妻》，也是让大家呢非常的感动。有网友评论说，在他们身上就好像看到了幸福的样子，看到了爱情的样子。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汪东城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为电影《指甲刀人魔》所演唱的推广曲，也是翻唱任贤齐的一首老歌，叫做《伤心太平洋》。 离开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前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倒数数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惊喜，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里何曾相信。离开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的？或者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往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倒数数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惊喜，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里何曾相信。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惊喜，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深深太平洋里何曾相信，深深太平洋里何曾相信。 这是电影《指甲刀人魔》当中的推广曲，来自汪东城，叫做《伤心太平洋》。这部电影呢，不只是一部欢脱搞笑的爱情电影啊，可能从更加深一层的这个层面上去解读了爱情和成长的关系。而在电影当中，周冬雨和张孝全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人魔体验，所以就是一种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一场奇幻的爱情大餐。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温岚，2001年《有点野》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眼泪之道》。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 云在走，雨在飘，好多悲伤在风中笑，心在烧，泪在掉，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说爱我好不好，就当作是乞讨，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你都不要，我的痛像把刀在流，看得到，你却在他怀抱微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善意的谎话，好让我相信我不是太傻。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王力宏在2002年音乐进化论1995-2002新歌加精选，好长的这个专辑名字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两个人不等于我们》。是的，两个人在一起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变成爱，只有因为爱两个人才会变成我们。周笔畅为电视剧《择天记》所演唱的片尾曲《注定》。来自电视剧《择天记》当中的片尾曲，由周笔畅所演唱的《注定》。古装奇幻电视剧《择天记》，据说呢，这个首播数据六网第一哈，应该说是这个成绩非常好。而在其中呢，由鹿晗所饰演的这个陈长生，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干脆先去看一看他的这个原著网络小说好了。虽然说有些剧透，但是呢，你对于人物的这种理解，可能也会更加的深一些吧。这也是鹿晗首次出演古装 IP 大剧。

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封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以沙子营湿地为重要组成的清河城市森林公园计划明年初开工。按照最新的规划方案，建设面积将扩大到50.4平方公里，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大小相当于8个奥林匹克公园或16个颐和园。根据计划，公园将在7月底前完成概念性规划，年底前完成景观环境规划。按照功能定位不低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标准，公开征集高标准编制景观规划，为明年初开工建设奠定基础。北京日报消息，本市房产纳税耗时减半，24小时自助办税将网点化。北京地税20号宣布，近期将在拓展一批通办业务，方便纳税人就近办税，决心推行房产交易预审核方式，引导纳税人使用个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系统，网上提交涉税信息及影像资料，开展网络预审。在现场办理时，税务机关只需对纳税人提供的纸质资料与网上提交资料一致性进行审核，省去查阅信息、计算税款等环节，大幅减少纳税人在窗口的等候时间和因资料不全的多次往返，避免办税服务大厅的拥堵问题。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诗绘乐，绘制幸福。 轻轻把我打醒。 齐秦的每一首歌曲在我看来都好像是青春的一种印象啊，就是会在你的记忆当中泛起涟漪的那种。齐秦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杨林的一首歌曲啊，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他比我更好吗》，带着对失去爱情的一种追问，带着一种无奈，带着一种不舍，一种不甘心，可是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对吧？而且有的时候要时常的想起那样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现在的你比以前快乐吗？还喜欢雨中散步吗？现在的我已习惯和自己说话，也不再心乱如麻。你家的窗口颜色改变了吗？一定是他最喜欢的吧。你总是懂得如何让一个女人快乐，失去我你在乎吗？我不再孤单害怕，也不再为爱牵挂，约定好不回头，等候。他比我更好吗？比我更温柔吗？就让时间去回答。他比我了解你吗？比我更听话吧？越心痛的人越傻。他比我勇敢吗？比我更坚强吧？比我更容易把悲伤收场。 往事只能回味。